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有到上堂的时间啦，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准时上堂，继续有豪辉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堂，亦都有我们的主讲导师香港爵士乐手关家杰 Alan 在这里。 Alan 你好。 Hello。 今堂又要来跟我们讲一下关于 Bebop 音乐底下的一些人物啦，这样今次会介绍一位鼓手给大家。 是啊， Max Roach。 Max Roach 麦斯，他又是什么来历呢？ 嗱，佢咧就1924年出世嘅，咁佢喺 North Carolina 啦，即係北卡羅來納出世啦。咁咧，但係佢咧就喺紐約嘅 Brooklyn， 即係布魯克林咧嗰度成長嘅。咁咧，其實咧，你諗下1924年啦，咁即係同 Charlie Parker 都係爭四年啫。 係，即係上一堂嘅嗰個嘅朋友仔啊，啲同輩喎，咁佢哋 係啊，同輩啊。所以其實佢對 Bebop 嗰個影響咧都係好大嘅。 哦，即係佢哋一齊玩嘅咯喎。 即係都不特止，佢仲要係經常同 Charlie Parker 玩嘅。 嗯，哦，咁我陣間可以講下啦，咁樣。 冇錯。 咁佢咪又係由細到大都係浸淫喺爵士樂當中嘅咧？ 咁佢嗰個年代啦，亦都係比較容易啲接受，即係接觸到啦，爵士樂啦。咁同埋嗰陣時候都係一個 swing era。 係咯，佢哋全部都係聽 swing 大 嘅。係啊，都係啲跳舞啊嗰啲音樂。但係有一樣嘢犀利就係點解我哋會提到 Max Roach 咧，或者點解佢會出名咧？就因為嗰個年代嘅人打鼓嘅方式咧，我可以大膽啲講，因為佢然後改變咗好多嘅。 嗱，咁如果大家即係有印象仲記得啦 ，swing 即係搖擺嘅年代啦，都提過幾次啦。嗰陣時嘅打鼓咧就係、是。一二三四重拍就全部都落嘅咁樣，我嗰時即係搖擺 swing 嘅時候係咁樣啦，即係話佢破舊立新都好緊要㗎喇喎。 咁你講得好啱啦，就係、是、swing 啦，嗰陣時候呢就係一二三四嗰啲重拍呢就喺曬嗰啲一二三四度嘅。 係。 咁點解要咁做？因為要跳舞嘛。 嗯 哼。係啦，咁我哋 swing 就要跳舞俾人哋玩。咁而嗰陣時候呢嗰、那個鼓呢、那個 bass drum， 即係嗰個低音鼓呢，就同嗰個低音大提琴啦，即係或者我哋叫 double bass 啦，就係、是、一樣嘅，做啲嘢一樣嘅，都係一二三四咁樣彈。咁、然後咧，你聽落去嗰個感覺就係好重嘅一二三四拍。咁然後大家就跳舞就跳得好安定啦。咁、但係咧，嗰陣時玩 jazz 玩 bebop 啊，應該話，咁嗰陣時候嗰啲人就諗，喂，會唔會太重啊？同埋就係我哋點解要，即、就、係、是、我哋唔使再當我哋玩呢個音樂，唔係再諗住係。幫一啲跳舞嘅人嚟玩， 係 係啦，係真係為咗嗰個音樂本身， 就唔使再啲公式化嘅嘢啦。 係啦，咁我點樣可以改呢？咁第一樣嘢可能就係改咗個 bass drum， 係 唔再咁樣做。咁、 嗯、 而呢一樣嘢，我哋之前都講過 Kenny Clark， 嗯哼， 其實佢就已經將呢一樣嘢搣甩咗啦，就變咗做 right symbol 嗰度彈啦。 叮滴個叮滴個叮， 係啦，冇錯啦。但係咧 ，Max Roach 咧。即係呢一個鼓手咧，我覺得最犀利啲嘅就係咩咧？其實佢係首先佢打得好好，呢一樣嘢係即係 technique 啊嗰啲係完全係冇問題嘅。尤其是咧嗰陣時咧比較少人哋啦，真係練好多嘅咧，就係嗰啲打鼓時候用嗰啲數啊， 哦， 係，係 係。 嗰陣時 Max Roach 非常之好嘅做得。 其實係咪即係唔興咧？即係大家都係用鼓棍咁樣 嘅 啫嘛。 啊，其實唔係唔興，都有興人，不過佢實在做得太好啦。所以基本上咧，我覺得學打鼓嘅人，其實聽曬啲 Max Roach， 學曬佢啲嘢咧，你嗰個基礎一定做得非常好。 嗯 哼，係啊。但係點樣令到佢由一個好勁嘅鼓手， 係啦， 變咗一個大師咧？ 即係佢打鼓嘅技巧好叻啦，咁啊最多即係佢即係打得好穩陣啊咁樣啦。咁但係 Bebop 嘅音樂咧，即係佢哋要嘅就係一啲更加自由、更加講緊個人嘅演奏嘅時候、其實你打得穩陣係唔係嗰回事啊嘛，即係我要突出噶嘛，咁穩陣係唔能夠突出噶嘛。咁佢即係有啲更加過人之處嘅地方啦。 嗱，你啱啱講得好啊，麥輝，有一個字好重要嘅字，自由。 嗯， 係啦，佢點樣可以令到打鼓再多啲自由到咧？ 係咪啊？咁佢嗰陣時嘅自由度再犀利啲，就係佢可以再同嗰啲樂手、其他嘅樂手，特別係即係興緊嗰位樂手，就有更加多嘅互動。 係。 咁同埋咧，佢咧打鼓咧就比較有旋律性。 即係點咧？ 其實你可以咁樣睇成為啦。我哋其實玩一啲叫即興嘅音樂啦，咁我哋同我哋講嘢一樣，其實我同你依家講嘢都係即興緊嘅， 係， 咁但係我哋即興係咪代表亂咁講咧？唔係嗰個，我哋個內容噶嘛， 係， 同埋一樣嘢最緊要我哋叫 phrasing， 即係咩？即係語句， 係， 咁因為我哋每一次講一句説話咧，每一個停頓位，咁你都會覺得我好似完咗一句，然後下一句接住下一句，一個問號。一個句號你都可以聽到嘅， 係 係啦，雖然我哋冇講出嚟， 係， 但你會聽到噶嘛，感受到噶嘛。而佢打鼓嘅時候咧，就有呢個感覺。 哦， 佢好似一句一句一句咁樣嘅，雖然佢冇音符喺唱高， 係咯， 但你會聽到一句一句。而嗰陣時候做到呢一樣嘢嘅人真係唔多， 係， 而佢做得特別好，同埋咧佢嗰啲技巧出眾。咁令到佢表達得更多嘢，咁所以嗰陣時候係好多人都揾佢打鼓 嘅。咁啊呢個即係同樂手嘅互動性啦，又或者咧佢打鼓嘅節奏性啦，咁啊十分之突出啦，令到佢成為一個好好嘅鼓手啦咁樣。咁啊佢當時啦，即係佢即係當紅嘅時代啦，其實佢同咩人玩開嘅咧？係咪就係上堂提到嘅 Charlie Parker 查理帕克咧？ Charlie Parker 就一定有啦，因為咧 Charlie Parker 大部分嘅碟咧都係佢打嘅。 哦， 係啦，唔係 Kenny Clarke 咧就係佢噶啦，咁所以最其實最多係佢添。咁而當然 Dizzy Gillespie 啦， 係 啊 ，Coleman Hawkins 啦，都有嘅。咁但係亦都可以講下就係佢犀利嘅位，除咗我正話講嘅所有 technique 嗰啲技巧性嘅嘢啊之外咧，其實佢同唔同嘅人玩咧會有唔同嘅感覺嘅。 唔同嘅人玩有唔同嘅感覺，即係例如我同 A 玩一首 A 嘅歌，同 B 玩 A 嘅歌，即係個感覺都唔同嘅，係咪咁嘅意思呢？ 完全唔同，冇錯。 哦、但係明明係同一首歌嚟嘅。 就算同一首歌都會唔同，所以佢呢一樣嘢犀利嘅位置就係佢係會因應嗰個樂手嘅嗰啲習慣，然後去做改變嘅。 係。 嗱，就好簡單，我就講翻 Dizzy Gillespie， 就一個好出名嘅小號手啦。咁佢玩嘅嘢咧。通常因為佢係一個 bebop 嘅人，bebop 嘅樂句有啲咩咁特別啦？就係好多時候佢會喺啲弱嘅拍子裡面做重拍，咁、 哦、 就會變成咩咧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咁聽落係咪好似錯下錯下咁？咁而 Mass Roach 咧就會因應佢哋啊，原來你係咁樣嘅一個樂手咧，佢就會玩啲嘢就多一啲 upbeat， 我哋叫 upbeat， 就係啲輕嘅位置就做落重拍。咁但係咧 ，Coleman Hawkins 咧，其實佢係一個老牌嘅 saxophone 手啦，即係嗰陣時係叫 swing 時代嘅 saxophone 手，所以佢玩嗰啲嘢咧就比較全部都係一二三四，就落重拍嘅， 就冇所謂嗰啲 upbeat 嘅嘢啦。 係啦，咁 Mass Roach 咧亦都會因應翻佢嗰種口味咧，就改翻佢嘅玩法。而呢一種樂手咧，我認為就真係最專業嘅樂手啦。 係， 因為佢真係會因應翻嗰、那個。我哋叫做 band leader 啦，嗰個領隊啦，鍾意嘅嘢啦，然後為佢而做最好嘅音樂。 咁但係呢要睇譜㗎嘛，例如一首歌係一份譜㗎嘛，咁嗰份譜係咁樣就咁樣㗎嘛，咁其實變相係咪即係話佢係一個冇譜嘅人呢？ 其實爵士樂呢都係幾乎係冇譜嘅音樂嚟㗎。 喔、哦、即係唔單止係佢嘅。 係啦，唔單止係佢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冇譜呢？咁又唔係。咁我哋譬如尤其是依家新一代嗰啲啦，都好需要睇譜嘅，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會作一啲新嘅歌，咁你都要喂，咁我唔俾你睇，你都唔知道我作啲乜噶嘛，係咪啊？咁但係嗰個年代嗰啲人咧，玩嗰啲叫 standards， 係， 即係其實根本上嗰啲歌咧就耳熟能詳嘅， 係， 即係冇人會需要望住個譜都哼到唱到嘅，咁所以佢哋就唔需要譜，咁而更加重要就係譬如 Mass Roach 呢啲，佢哋係即係就算佢同你玩緊啦。佢唔係根據個譜，佢根據嗰個樂手當時做嘅情況，然後做一啲判斷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話有互動啊，有互動就咁解啦。譬如個即興樂手，譬如佢玩緊一啲好多跳動嘅音， 係， 咁你可唔可以同佢有一啲互動啊？ 配合到佢咧？ 係啦，可能做啲一樣嘅嘢，或者可能做一啲唔一樣嘅嘢，就令到佢更加明顯。係嘛？咁所以嗰個時候，我覺得亦都係爵士樂好玩嘅地方，就喺呢度。 頭先就提到啦，阿麥斯啦，阿 Max 啦，佢係一個能夠因應唔同嘅人啦，而玩到唔同，即係打得出唔同嘅鼓啦咁樣。嗱，咁啊一套嘅鼓，一套嘅 drum set， 咁啊啲件都係個來去都係嗰啲嘅啫。咁其實會唔會限制咗佢？即係我變化極都係有個譜，定係佢有啲咩特別嘅小秘技，令到佢可以有更加多嘅變化呢？ 嗱，我冇跟佢學過鼓啦，咁我啊真係答你唔到究竟佢有啲咩秘技，佢可以做到咁犀利啦。但我可以話俾你聽一樣嘢，就係雖然鼓手咧打嗰個鼓嗰個樂器咧本身就冇音嘅，係咪啊？或者咁講啦，佢哋個音唔係我哋識嘅嗰十 二粒音，唔係哆咪發嗦啦， 係啦，唔係呢啲音啦。譬如我講一啲叫做實例啦，譬如有個我好中意嘅。仲再生嘅鼓手啊 ，Jack DeJohnette。 嗯， 咁佢雖然係一個好出名嘅鼓手，但其實咧佢都係彈鋼琴彈得好叻嘅。 係， 咁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呢一啲鼓手咧，甚至有啲打鼓嘅學生都有跟過我學啦。咁我都會覺得，如果你想進步咧，你真係要唔好忘記你嗰個音樂本身咧，亦都係有音符嘅。 嗯。 你要打鼓打到有音符咧，首先有你真係要有音符喺個腦度。 係， 所以就算 Max Roach 咧，佢都係有音符喺個腦度嘅。 嗯， 雖然佢音符唔係真係你嘅音符，佢唔會係變咗哆唻咪發嗦。但其實佢都係有一啲好旋律性嘅嘢喺個腦裏。 嗯，可能咧即係聽眾咧聽呢一部分嘅時候就覺得嚇咁即係點啊咁樣。但係咧我相信咧，如果大家去了解多啲或者學習多啲音樂嘅話咧，大家會明白到我哋呢段對話背後嘅講嘅係乜嘢。因為真係好老實嘅一樣嘢就係你真係要學過咧，有時即係你要接觸過咧，你先明白點樣打鼓打到有即係哆唻咪發嗦啊咁樣咧。我哋好難用言語即係講到出嚟，即係我哋講就咁樣講啦。但係當中係點樣嘅感覺咧？我相信即係要靠大家去即係了解多啲、領略多啲咧，你會理解到 Alan 同埋浩輝講緊嘅係乜嘢嘅。咁呢個就係俾大家嘅功課啦，我咁樣叫做啦，俾大家功課啦咁樣。好，咁呢個時候呢都要俾大家消化一下嘅，或者趁呢個時間諗下點樣打鼓打到有哆唻咪發嗦呢咁樣。咁呢個時候呢先聽聽音樂，去一去 All Around Jazz 先。 All Around Jazz。 今次嘅 All Around Jazz 咧，想同大家咧走入大自然啊，問一問 Alan 啦，有冇平時有冇行開山嘅習慣啊？ 有啦，咁其實疫情前啊，我都中意行山嘅。 咁你行山嘅時候又會唔會聽下 Jazz 咧？ 咁啊，梗係有啦。 咁呢個時候啱啦，介紹一下，如果大家都想行山嘅時候，又想有啲音樂啊去伴隨住自己啊，但係唔係叫你嘈親個大自然啊，你自己享受就好啦。咁會有啲咩 Jazz 可以推介 呢？有一種類型呢，我成日都覺得有種感覺好特別嘅， 係 就係歐洲嘅 Jazz。 咁 歐洲嘅 Jazz 呢，嗱，我咁講係好籠統啊，唔好覺得係淨係歐洲嘅 jazz 就一定係咁啊。歐洲嘅 jazz 好多時候就比較詩意少少。 係 ，OK。 係啦，點解咁講呢？即係佢哋可能係，我覺得係認為佢哋係同佢哋嗰個古典音樂嘅背景有關。 嗯，係。 佢哋好多時候就聽好多古典音樂，然由細到大聽古典音樂，然後佢先至學爵士樂。 嗯， 就同美國嘅有啲分別。 係。 就可能由細到大淨係聽爵士樂。 係。 之後先聽翻古典，或者係之後先聽得多啲古典， 係 啦。咁所以佢哋嘅感覺係，我覺得係有唔同嘅。 係，即係嗰個爵士樂入面有古典嘅血， 絕對有啊。係啊，咁所以甚至我覺得，因為佢哋有好多係有古典嘅嗰個 底子 啊，係啊，嗰個 training 啊。 嗯。 咁所以咧，佢哋嗰個訓練令到佢哋嗰啲，譬如有啲小號手啊、鋼琴手啊，佢哋嗰啲聲咧係特別靚嘅。 係。 係啊，咁令到件事更加乾淨，其實同 jazz 有少少唔同嘅 ，jazz 好粗糙噶嘛，好多時候 係好 free flow 自由奔放嘅。 咁然後咧喺咁多個歐洲爵士樂手裏面咧，我咧就我可以講係一開始接觸，亦都係到依家仍然係覺得最中意嘅其中一位，就叫 Enrico Raffa， 係啦，呢一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小號手嚟嘅。咁佢依家應該都非常之老噶啦，咁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嘅小號手喺意大利。咁佢有一隊 band 啦，即係佢其實有好多隊 band， 咁其中有一隊 band 就係佢嘅 quintet 啦，即係佢嘅五重奏啦。咁裡面呢就有一隻歌呢就叫做 The Words and the Days。咁呢一隻歌呢其實係比較佢比較新啲嘅一啲 唱片嚟嘅， 系 应该系零几年嘅，咁啊同一啲比较后生啲嘅人玩，咁然后我就觉得呢一只歌就系我啱啱所讲嗰啲，比较有诗意啊，成，咁如果喺个山有啲有山有水嘅地方听啲咁嘅歌咧，我就觉得好夹啦。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嗱，咁啊，今集咧講到嘅人物啦，就係阿 Max 麥斯啦，咁樣頭先又提到啦，佢又同唔同嘅人合作啦，又講到佢嘅厲害之處啦，咁樣咁係時候要講下佢嘅音樂噶咯噃 嗱，咁佢咧就同過好多出名嘅人啊，就演出啦，同埋錄音啦，咁我哋主要梗係講錄音啦，咁我哋可以聽得到啊嘛，咁譬如佢又有一隻好出名嘅歌。叫 Crazyology， 就1947年嘅。咁呢只歌咧，你可以即係大家想學聽下究竟佢犀利之處咧，就真係要聽呢一隻歌啊。點解咧？裏面有唔同嘅一啲即興嘅人，每一個即興嘅人咧，佢都會做一啲唔同嘅嘢嚟做伴奏嘅。 係。 咁所以你會聽得到咧，其實佢咧係一個非常之好配合嗰、那個情況，然後做出決定嘅樂手嚟嘅，所以其實係即係我哋叫做俗稱嘅比較flexible 一啲啦，可變啦，有彈性啲樂手啦，係啊，咁呢一隻歌完全係可以表達到出嚟。而我哋講緊佢同啲咩出名嘅樂手玩啊嘛，咁梗係唔少得就係一個我哋遲下一定會講嘅，就叫 Miles Davis 嘅樂手。咁佢有一隻好出名嘅碟啦，好重要嘅碟咧，就叫 The Birth of Cool。咁而咧呢一隻碟咧，大部分嘅歌咧都係佢錄嘅， 係 打鼓嗰 part 係啦。咁而咧亦都介紹過㗎啦，曾經就係 Jazz at the Marcy Hall 1953年， 即係冇人嚟睇嗰場嘅 live 嘅表演。 係啦，就好可惜，冇乜人嚟睇嗰場表演。其實佢都係有份玩嘅，而嗰隻嗰陣時仲錄得幾好嘅，錄套鼓係啊，出奇地錄得幾好嘅。 係， 所以我好建議如果鼓手去學佢嘅嘢咧，好值得聽嗰隻碟嘅。 嗯哼。 咁而咧喺1954年嘅時候咧，佢咧就用咗好多時間喺 LA 啦，咁而亦都係佢嘅其中一個轉捩點啦。因為咧佢會遇到一個非常之有天分嘅小號手啦，就係叫Clifford Brown。而佢哋兩個咧就好老友啊，甚至一齊咧就 form 咗隊 band 啦，起咗隊 band 就叫 Clifford Brown Mass Roach Quintet。 即係都係五重奏，即係一個幾個人嘅組合咁樣嘅咯。 係啊，冇錯啊！呢、這、一個組合咧就非常之出名嘅，因為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學爵士樂咧都一定聽翻佢哋。咁而且咧，佢哋玩嗰種 style 咧，就已經唔再淨係 bebop 啦， 係 就升華到另外一個境界，就叫 hardbop。 咁但係 hard bop 係咩呢？咁我就唔會講太多先啦。咁但係簡簡粗略解釋就係佢哋比較係有 bebop 嘅影子，即係嗰啲樂句啊都係好快啊，好複雜啊。咁但係之餘呢，佢哋呢會係比較多一啲編曲嘅。 係。 係啦。咁然後呢嗰陣時有一個好出名嘅 saxophone player， 就叫 Sonny Rollins， 就入咗佢哋隊 band， 就1956年。咁嗰陣時真係好開心啊，因為我哋聽歌就嘩呢一隊 band 真係 精彩啦， 精彩啦。但係好可惜呢 ，Clifford Brown 呢就喺嗰年呢就好後生就死咗啦。 哦，咁要解散㗎喎呢個五重奏，即係冇咗個靈魂人物。 冇咗靈魂人物，解散咗。咁所以嗰陣時就唔好話佢哋，就算我依家諗返起都覺得傷心。 係。 因為冇咗一個靈魂人物，就冇咗好多recordings，、 mm-hmm. 所以嗰陣時係對於 Mass Roach 嚟講係一個好傷心嘅事。 嗯，咁啊，今堂咧 ，Alan 就介紹咗阿麥斯啦、阿 Mass 啦，有唔同嘅一啲嘅錄音啦、唔同嘅唱片啦。咁啊，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嘅話咧，亦都可以去揾翻我哋嘅講義啦。咁啊，上網再聽多啲，了解到咧究竟麥斯呢個人咧有幾犀利。咁啊，今堂咧我哋又先嚟到呢度啦。咁啊，係時候咧俾大家咧就係靜落嚟咧去繼續去享受呢個爵士樂啦嚇，繼續去即係研究一下。咁我哋就下個星期再見，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